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是尘封已久的历史，侵华战争中穷凶极恶，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为什么会在军事法庭上痛哭流泪，只求一死谢罪？这是以德报怨的循环。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曾经收容改造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捍卫和平。抚顺奇迹将魔鬼变成人。 我的妻子，他要是还不结婚，还是用惨无人道、没有人性的毒辣手段，用游戏、诱奸、典礼、竹签子吃我的阴道。到这个时候，四个人，两人才抓住我胳膊，两人抬着我的大腿，使我躺在地方成一个大字形。当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在骂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破布，带着辣椒面子就堵在我嘴里头，使我不能呼吸，使我不能说话。 这一幕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1956年7月8号上午，证人周化珍出庭作证，而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一暴行的实施者。侵华战争期间担任锦州铁道养护队本队长的日本战犯佐谷龙佑，面对证人的声声泣血，佐谷龙佑低下了罪恶的头。这是一段迄今为止很少有国人熟知的历史。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就是在这个法庭上，45名在侵华战争中最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接受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 这次审判轰动了世界，因为这是在二战后日本战犯接受的历次审判中唯一的一次，全体战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服法。对于这次庭审的结果，国际史学界给出了一致的高度评价。 把它叫做抚顺奇迹，庭审的地点是在沈阳。为什么会把它叫做抚顺奇迹呢？这个奇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就要回到1950年那个夏天。 1950年7月18日，一列平常用于装载煤炭的火车从苏联开出，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南飞驰而来。门管车厢里满满当当的挤着都是，他们就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982名日本战犯。 这些战犯在日本投降之后被苏联俘虏，已经在西伯利亚接受了5年的强制劳动。这次启程之前，苏联方面并没有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哪儿，好多人都以为这是要回国了。当过了2天，列车停下的时候，他们才看见火车站名是绥芬河，就是这个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怎么会到了满洲呢？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这些日本战犯又被送上了另一辆列车，迅速转移。这一次 不是闷罐车，而是换上了有座位的轮车。但是所有的窗户都糊上了报纸，透过暗淡的光线依稀可以看得见押解的中国士兵，他们这是要上哪儿去？1950年7月21日，终于到了目的地。这些个日本战犯本来已经睡得昏天黑地了，这下一个机灵全醒了。其中一个高声喊道：完了，我们死定了。 这些日本战犯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呢？就是这里，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而那个高喊我们死定了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日本战犯大村人。虽然建筑前面的牌子已经换了，但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正是我自己修的监狱啊。 没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址就是日本关东军修建的抚顺典狱，而这个大村人正是在抚顺典狱干了将近10年的典狱长。抚顺典狱是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地区集中关押抗战反战人士的地方。当战犯们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什么曾经的典狱长大村人就一口咬定自己会必死无疑呢？我们经过多方的查找，找到了当时大村人的笔供原文，看了这个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在笔供原文的第15页，1945年8月，我曾亲自审问加以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的。1945年6至8月，病死5到6年。当处理尸体时，没有将部下监督好，埋得很浅，身体被狗拉出。依照这位典狱长的经验，凡是被关进这座铁牢的人，不仅会死，而且会不得好死。可是让大村人和其他所有战犯感到惊讶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候他们，既不是冰冷的手铐脚镣，也没有凶神恶煞的狱卒看守，那是什么呢？ 那么是什么呢？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些日本战犯一路从西伯利亚引渡过来，早就是又饿又累，看见眼前这么多好的东西，他们也真是不客气，一扑到桌子上，呼噜呼噜就大吃大嚼起来。他们倒是大吃大嚼痛快，在一旁的管理所的炊事员们心里可是憋屈死了。 我们来看一张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照片，这上面炊事员们正在给战犯准备伙食，炊事员一边切肉一边就在默默地生气，这么好的东西乡亲们吃不上，怎么全都为了这帮兔崽子。 铃木启久，日本关东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河北鲁家峪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藤田茂，日本关东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长岛勤，前日本陆军济南防卫厅司令部司令长官，54旅团少将旅团长，琵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斋藤美夫，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疯狂清剿中共东北地下组织的指挥官。田井久二郎，伪满洲国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刑讯残杀赵一曼烈士的刽子手。富永顺太郎，前北支那交通团交通地质室主事，大特务头子。 根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会计郑英顺回忆，战犯们来了之后就给他们大米白面等等细粮吃，而当时的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各种粗粮、小米、高粱米，甚至有时候只能喝点粥。这些战犯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在战犯身上花多少钱，会计郑英顺的账最清楚，所以他也最心疼。我们为您找到了当时东北军区的公安司令部发布的战犯伙食标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位级以下吃大枣，每天的伙食标准就东北货币是4200元，折合人民币是0.42元。校级或者相当于校级的文职官员吃中枣，每天的伙食标准呢，折合人民币是1.04元。将官以及文官减任二等以上的吃小灶，每天伙食标准折合人民币1.54元。这样的标准是个什么概念？当时顶级的东北大米1毛钱一斤，猪肉不到3毛钱一斤。也就是说，战犯们即使是吃大灶，每天也能吃上细粮，吃上肉。有时候管理所的护士们值夜班，能够吃上战犯们剩下的面条，都会让其他的同志羡慕不已。至于每天1.54元的标准呢，这样的小灶相当于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以上的待遇。那么上级部门是怎么批复的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其清向周恩来呈送的报告，上面是这么说的：我们同意东北所提意见，请您批示。很快周总理的批示下来了，同意东北所提意见，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特别划归20万元。这是来坐牢呢，还是来住店呢？管理所好多人就是想不通。当时的炊事班长叫刘胜清，战士们就整天缠着他发牢骚，说班长，这小鬼子杀咱们的人，烧咱们的房，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做好的，还吃这么好？这个道理啊，老刘头也说不清楚。他想来想去，给战士们总结了这么一句：也这都不明白，现在啊，把他们养肥了，等过两天。枪毙的时候蹦起来。 7月21日，982名涉及侵华罪行的日本战犯，以及包括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71名伪满高级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收押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5米高的厚重围墙，4面架设的机枪岗哨，这些都和其他监狱没有什么区别。但管理所内部各种新建的设施已经和往日的伪满典狱大相径庭。 宽阔的运动场，提供暖气、热水的锅炉房、医务室、理发室、图书馆、面包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活动俱乐部。而当穿过走廊走入监室之后，犯人们会发现，虽然最多的是安排16个人一间屋，但是绝不拥挤。宽敞的大通铺上被褥枕头一样不少，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口杯、暖壶、牙刷、牙粉、毛巾、肥皂。要不是因为门和床上钉着钢条，谁还能看得出这是个牢房啊？ 从前是暗无天日的恐怖炼狱，如今却变成了宽敞豁亮的改造空间，这让这些战犯们还真有些不适应。中国有句俗话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有些战犯还真就是这么想的，看到锅炉房他们就觉得那是焚尸炉，带他们去医务室体检，他们就会想是不是要拿他们做细菌实验。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这些事儿，他们以前就对中国人干过。 在西伯利亚砸了5年的石头，也没把这些战犯的反动思想给砸碎，反而让其中的有些人变得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自打到了抚顺，这些人就根本没想过还能活着出去，所以一进了管理所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闹事儿。我们来看一样保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非常特殊的文件，就是它，一张被撕碎了然后又被捡起来粘好了的监房规则。1950年的7月22日，也就是日本战犯到达的第二天，刚刚贴出来就被他们给撕碎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里的这个落款战犯管制所，日本战犯的高级军官里有很多其实都是懂中文的，这个规则呀他们完全看得懂，但是这个监房规则给他们连看都不看，就抓住其中的战犯管制所几个字不放。其中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跳出来喊道：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对于战犯这个称呼，这个老头这么敏感，他是谁啊？他就是前日本关东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 藤田茂是这批日本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为什么一看见战犯两个字，这个藤田茂就像被针扎了一样一下就跳了起来？最直白的解释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波茨坦公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国际文件，战俘是享有人道权利的，而战犯却是可以杀头的。 那么这982个日本人到底是战俘呢还是战犯呢？藤田茂不是要拿这事儿和长官理论理论吗？那好，管理所所长亲自出马对阵藤田茂。孙明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一任所长，此前曾经担任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啊，是个山东汉子，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小鬼子面对面的拼过刺刀，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他的话刺刀还要尖锐。他说：彭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战犯？藤田茂不说话。 藤田茂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太清楚了。下令侵华日军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刺杀，他自己亲口说过，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着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982名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不是身上背负着血债的。 孙明斋对阵藤田茂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这是一张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全家福。当时担任看押任务的是东北军区公安第18师53团3营10连11连的干部战士。此外，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管理所还从全国各地的公安、政法、教育、医疗系统里面精挑细选了几十名工作人员。 照片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叫赵玉英，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1950年，赵玉英刚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组织上一声召唤，她兴高采烈的就奔抚顺去了。但是等她到管理所报道，才发现原来组织上交给她那个神秘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是照顾日本战犯的健康。 这个一向服从纪律听指挥的小姑娘当场一下就急了，她说：当年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居然让我们来给他们治病。而这个时候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那些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日本人，这下反而兴高采烈地闹了起来。 美国人那么厉害，朝鲜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你们中国人也不行，等美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就解放了。做着马上就要被解放这样的春秋大梦，这些日本战犯的气焰是越来越嚣张。1950年农历8月15这一天，管理所上演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出闹剧。这不是中秋节到了，管理所呢给战犯们发了月饼，月饼上有包装纸，包装纸上有这样的图案，您看看像什么呢？是这个图案呢有点像菊花，也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就这么一张小小的包装纸，弄得这帮日本战犯来劲了，有的人当场就咬破手指头，把这圈里边完全给涂红了，蘸点唾沫贴在墙上就开始磕头，还有的人用些胶带材料所用的笔把周围勾勒出花样了，然后一边膜拜一边喊着天皇万岁，完全顾不上这上面还写着豆沙五仁这样的字样。看到战犯们这样的丑态，管教员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冲到牢房里把这些月饼膏药旗什么的都给没收了，拿出去烧他们。在他们身后那些战犯是哭天抢地，一片叫骂声，带头闹奸的被关进了小牢房，自己伤了自己的被送到医务室包扎，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战犯们人心浮动，愈发不好管理，管理所所长孙明斋究竟该如何应对？ 孙明斋临行前，中央领导嘱咐他说，要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 针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又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陷入了深思，中央早就有指示，对这些战犯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一个不跑这好办，一个不死这样下去那可真有难度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当年冬天美军飞机轰炸丹东，出于安全考虑，管理所全体人员转移哈尔滨，而孙明斋没有一起走，他带着战犯们的表现报告和同志们的种种疑问和不解去了北京。通过公安部领导，这些意见被迅速上报到了中央高层，这些日本战犯都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杀掉了他们就足以平民愤吗？而且冤冤相报的仇恨真的就能够化解吗？孙明斋临行前，中央领导嘱咐他说，要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这是比战争更为艰巨但却能真正造福后代的灵魂工程，并让他向管理所的同志们转达周总理的一句话，让大家相信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但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而当温暖的阳光洒下，旅行人那厚重的斗篷也就自然脱掉了。这部电影为什么一直没有公映呢？可能大家都能够想到了，因为这些画面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看了还是不大理解。因为这些看上去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毕竟是一群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可是顽石点头，坚冰融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天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室前，一如往日的平静，一个蹒跚的身影出现了。他走得很慢，因为他背上还背着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背上那个看上去有些惭愧的人又是谁呢？医务室里的人都习以为常，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能看到管理所医院的医生温九达陪着一个名叫藤田秀夫的战犯看病。藤田秀夫在打仗的时候失去了一条腿，不能走路，每次去医院检查都是由温九达医生背着他。当温九达像往常一样背着藤田秀夫走进去的时候，他感到脖子后面有些湿润，原来是藤田秀夫他哭了。温九达说：你是疼得忍受不了吗？藤田秀夫回答说：不是的，大夫，我实在感觉到太对不起中国人。这是温九达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掉眼泪。温九达来自中国医科大学内科学院的专家级医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一干就是17年。在这17年里，最让他感到激动的恐怕就是这一天了。温九达激动地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中央领导的政策果然没有错，人道的宽待收获的是人性的回归。不久后，战犯藤田秀夫在管理所的帮助下安装上了一条假腿，他开始能够独立行走。而这样的故事在管理所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照片上这个人是982名日本战犯中文职官职最高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五部六藏。这个总务长官的级别有多高呢？在伪满洲国说白了，五部六藏就是天。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亲自颁布了一系列法西斯政令，奴役残害东三省军民。 看看照片上伪满时期的五部六藏，目空一切，志得意满。一进了战犯管理所，他得了突发性的脑溢血。这要是在以往的伪满监狱，像五部六藏这样的贪犯犯人早就一张草席裹上拉出去活埋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五部六藏一躺就是5年。5年期间，他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可是却没有生过一次褥疮。而这一切都靠了他身边那个特别护理员焦桂珍，每天喂饭、送药、擦身、翻身、擦洗将近2000个日日夜夜。焦桂珍就这样默默地细心呵护着一个日本战犯。 直到后来人们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居然都找不到一张焦桂珍的正面照片。在所有的影像资料里，他都是这样戴着口罩在专心工作的。根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回忆，有好几次在接受焦桂珍照料的时候，五部六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伪满太上皇会像孩子一样的哇哇大哭。中国人以德报怨，唤醒了日本战犯久违的天良，同时更促使他们用全新的眼光去反省战争的苦难，去审视自己的罪行。 唱歌跳舞、吟诗奏乐，这些都是日本战犯们喜欢的文化活动。 而把这些活动综合在一起，就打造出了战犯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中的一出《原子爆》。在这部话剧上演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战犯们这样记住着观看话剧的感受，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宣扬的王道乐土吗？无知的我们手持杀人武器，把中国变成了像广岛一样血的海洋。诚然，我们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但我们更是战争中的害人者。 从只管死中天皇，但求玉碎的愚昧，到学会将心比心、悲天悯人的警醒，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悄悄发生的变化，虽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但却凝聚了荡涤思想尘埃的精神力量。 1954年底，由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将在中国关押全部日本战犯的名单带到了日本，立刻引起了轰动。这些战犯的家属们终于得知自己的亲人并没有战死，而是在中国生活得很好，他们流泪了。家属们纷纷上书，要求当政的吉田茂政府严肃反省战争，改善对华关系，重修中日友好。第二年，中国政府开始允许在押日本战犯与家人通信，1000余名战犯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得到了家人的消息。1955年4月起，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组织战犯们成立了战犯学习委员会。战犯们在各自的学习小组里发表自己的认罪逼供，由其他成员进行评议。此外，管理所还用广播向战犯们传达国内国际形势，通过与亲人的书信交流，战犯们愈发感觉到自己曾经的罪行不配得到现在的优待。 年迈的父母和久盼的妻儿们心里明白，随着战犯名单的全部公开，一个重大的时刻应该就要到来了。尽管他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将会发生什么。 1956年初，在审判开始之前，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战犯的亲属来中国探视。分别多年之后，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战犯们感受到了久违的喜悦。自打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从未想到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家人。中国政府对战犯人权的尊重，也让战犯家属们十分感动。他们怀揣着敬意与感谢来到了中国。那个曾经带头闹事的藤田茂，他的妻子与儿子也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阔别10余年的亲人。藤田茂难掩激动与喜悦之情。此时的藤田茂反思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向中国政府申请死刑谢罪。那么，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究竟会如何进行呢？6年过去了，曾经在侵华战争中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们，在管理所的改造过程中一点点发生改变，他们也与家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 年迈的父母和久盼的妻儿们心里明白，随着战犯名单的全部公开，一个重大的时刻应该就要到了。 审判之日即将来临，究竟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与惩罚将如何被放入庄严的正义天平？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56年6月21日，抚顺市人民委员会礼堂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在周围不停地巡逻。这一天虽说是阳光明媚，但是这座建筑物上所有的窗户都用厚厚的丝绒窗帘捂得严严实实。难道说在这个地方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吗？ 上午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走上了礼堂的讲台，而台下已经坐满了早早等在这里的300名日本战犯。这一天，他们将接受中国的处理决定。王之平庄严宣告，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同时不念该犯等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免于起诉，即刑释放。 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当王之平少将说出这8个字的时候，台下哇的一声爆发出了哭声。即便是从日本投降那天算起，这些战犯也已经有10多年没回过家了。6月21日释放的第一批人一共有295人。从这一天起，依据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关押在抚顺、太原的一共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人因为罪行较轻、表现良好，而得到了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那么，剩下的45个人， 1956年6月9日上午8:30，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前陆军111师团中将师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事系统战犯提起诉讼。审判持续了11天，159名受害人出庭作证。 把我的母亲和一个2岁的弟弟打之后，他们就吓得直哭。可是黄河的日本鬼子，他们人就一枪，把我的8岁的弟弟脑壳打破了半扎子。 3天之后，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程叶红等8名侵华战争中山西军政系统的战犯，审讯持续9天，262名受害人出庭作证。 车在慢走，压着不能动，这次现在大力抓住。 7月1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5部6藏等28名伪满系统战犯进行审判。审判持续20天，46名受害人出庭作证。 拿过来，找个通红的铁钳，就夹在我丈夫的肉上，老子吱啦吱啦的鲜花就流着黄酒。当你钳子扎下的时候，腰就掉下来了。 像这样的证人陈述材料笔录下来需要1-2张纸，而这样一张纸一张纸的罗列起来，每个战犯的罪行卷宗都有1尺厚。为了准备这些材料，高检的工作人员足足要准备8个月的时间。在审判正式开始之前，周总理就提出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要具有国际水准，要不亚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尤其是在犯罪事实的核定上要严丝合缝，万无一失。依据周总理的指示，从1954年4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近1000名工作人员进驻战犯管理所开展内查外调，公诉书提到的每一项罪行都必须有5个方面的共同佐证，缺一不可。那么是哪5个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起诉材料来一起了解一下。一个是审讯笔录，二是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证人材料刚才我们在影片中已经看到，档案材料指的是书报、照片等。比如这一张报纸就是日本媒体对于古海忠之在东北实施经济掠夺政策的报道，还有一项的同案犯检举揭发材料， 怎么没有了？有，伪满洲国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进行讨伐的第一大案。古海忠之这个同案犯来头可是不小，他是谁呢？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是和这些日本战犯一起被引渡过来的伪满战犯，他也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溥仪得到了特赦。在1956年7月2日上午，溥仪出庭作证，指证被告人古海忠之和五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政权的事实。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古海忠之认罪伏法。 勝利した中国人民の何も何も妨げられることのないこの正義の法廷における真理の審判によりまして、この憎むべき許しがたき私古見忠之大使、どうか極刑を与えられることをお願いします。 像古海忠之这样要求以死来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日本战犯不在少数。在审判当中，全部45名战犯对所有指控罪行供认不讳。当他们深深跪倒痛苦认罪的时候，在场的外国记者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论：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些战争魔鬼经过在抚顺的改造竟然能主动认罪，中国人创造了奇迹。这些日本战犯都恨不得以死谢罪，但到最后他们一个也没有被判处极刑。根据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这45个人分别被判处8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刑期是从1945年，也就是他们还在苏联当俘虏的时候算起。 1964年3月9日，随着斋藤美夫、富永顺太郎、成野弘三人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所有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都得以获释回国。返乡之前，每一个获释人员都收到了管理所赠送的皮箱、毛毯、衣物、皮鞋等。 时间长了，管教员和这些曾经的战犯已经成为了朋友，管教员也会跟他们打趣说，穿上了新鞋回去可得记得要走新路啊。 自从1956年7月第一批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天津乘坐兴安丸号轮船返回日本算起，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所有战犯都回到了家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们称抚顺战犯管理所为重生之地。1956年9月24日，从中国陆续被释放回到日本的战犯们在东京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1960年10月22日，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藤田茂被选举成为会长。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受邀访华。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让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的成员们，那些曾经的日本战犯可以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的会员又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同时他们还带来了一件东西，这座高达6.37米的花岗岩纪念碑是由当年的战犯们共同集资打造的，起名谢罪碑。碑面上用中日两国文字镌刻着这样的心声：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